恩父，感谢天父赐赐我哋阿妈，感谢人谢天父，多谢你赐俾我哋每位兄弟姊妹都平安咁嚟到呢度，再一次分享你嘅圣言，喺嚟紧嘅过多少少里边可以得到入喺经过呢个帝后帝前嘅书，书信你都供我哋每一个人喺呢个圣母来临嘅世嘅意义，对我哋基督徒。 好，唔该晒。咁就上個星期就唔好意思唔得閒啦。咁今日就諗住繼續講埋第五章、第六章。咁我隔咗成兩個禮拜，大家一至三章，大家一至四章，大家有冇咩要分享或者再傾，或者 recap 一下先至再繼續。我哋。我咪繼續第五章。咁第五章咧，最成段成個章咧都係保羅就勸勉，表面上就勸勉帝慕德去點樣去管理教會咧。咁其實就係佢所裏邊所講嘅嘢咧。即係同我哋都有好有密切嘅關係。咁我哋未曾逐節逐節去睇之前咧，我就想讀一次先，然後先咧我就同大家分享翻成章裏邊我哋點樣去睇呢第五章，然後繼續先逐節去睇，好嗎？咁啊 ，Kathy 同你讀係嘛 ？OK。 第五章開始。 不要嚴責老年人，即係好似我咁啦。但要勸他如勸父親，勸青年人如勸弟兄，勸老婦如勸母親，以完全純潔的心勸青年女子如勸姊妹。要敬重寡婦，即那些真正做寡婦的。假使寡婦有兒子或孫子，他們就應先學著孝敬本家人，報答祖先，因為這是天主所喜悅的事。那真正做寡婦的孤独无依，以寄望于天主，黑夜白日常有，常在恳求和祈祷。但那任性纵欲的寡妇，虽生犹死，你要拿这些话去劝诫，使他们无可指责。如有人不照顾自己的戚族，尤其不照顾自己的家人，即是背弃信德，比不信的人更坏。录用一个寡妇，年纪不要少过六十岁，且只做过一个丈夫的妻子，又必须有行善的声望。如教育过儿女，款待过旅客，洗过圣徒的脚，就济过遭难的人，勤行过各种善功。至于年轻的寡妇，你要拒绝录用。因为当他们情欲冲动违背基督的时候，便想再嫁，这样必招致惩罚。因为他们摒弃了起初的信誓，同时他们又游手好闲，习惯串门踏户，不但游手好闲，而且还要涉不休，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要年轻的寡妇在嫁，生育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以诽谤的任何藉口，因为有些已转身随从了撒旦。若女信徒家中有寡妇，就应供养他们，不可加重教会的负担，为使教会能供养那些真正的寡妇，那些善于督。OK。 咁讀到第五章第一節至到第十六節咧，好大部分咧都係講關於寡婦喺教會裏邊，我哋點樣去教會應該點樣去對待，或者係去款待，或者點樣去處理。咁讀完之後，大家睇完，大家有咩嘢未曾講嘅嘢之前，咁大家有咩感想先？看看大家的反應。頭嗰一節至到第二節就比較直接了當啲啦，其實係講保羅勸戒帝慕德咧，應該係點樣去同 劝导人嘅，即系对人嘅态度点样去劝导，其实即嗰度好容易明。但系到到《论寡妇》嗰大段咧，就可能会有好多争拗啊，或者系唔系咁接受，都想大家去讨论一下，我先继续。阿男性啫，系咪？系啊。 睇个字。系好明， 好 get 到嘅呢 个。 我就唔係解釋嗰啲嘢，不過即係聽田志華讀咧，即係好針對寡婦咧。但係睇翻最後邊咧，亦都冇講關夫喎，即係走寡婦啫嚇。 論寡婦 嚇， 就 冇咁即係好明顯，教會當時嘅傳承咧，都係仍都係好即係偏重一邊咧，係個男女嚟講，所以。即似乎有問題咧，都係寡婦問題。 所以我就唔想討論，唔想講，即係啲解經學家點去睇啊，點去講，你睇自己即時嘅反應睇。有好多唔係信徒嘅，即係教友睇到呢啲好表面嘅聖經嘅章節咧，就可能好反感，或者係好多未必一定反感，或者係好多 reaction。 我覺得佢講得幾啱喎。因為我想他的意思就是他為什麼 要即如果你要請他做呢，要 60歲， 即是60歲以上，那就證明那個寡婦已經無依無靠，那就變成那個教會可以 support 那個寡婦啦，是不是？ 那如果是年輕的當時如果社會那些女人是沒有地位的，那他們都要需要一個依靠的嘛。那我想如果他是可以讓他有再嫁的，那他就有機會是再做回他應該做妻子的職責，因為他還可以有個依靠，不用他在個教會裡、雖然你說有兄弟姐妹，我想他都很孤單。 因為你就看到 positive 那方面，不知道 Esther 和 Iris 呢，就是覺得呢，就說用寡婦來說呢，就是要即係要侍奉一個，即係專心侍奉一個丈夫咁樣意思，而且咧就唔可以分心，就係要叫做專一。 又會唔會拉翻即係好似同我哋中國古代或者係唔係好古代講嗰啲咩所謂精節牌坊啊？如果女性如果冇咗丈夫，死咗丈夫咧，再嫁咧就俾人睇唔起啊！諸如此類，會唔會即係將呢樣嘅等同到好似好封建？嗰間教會亦都係咁樣睇法。 我成日會覺得係即係個環境喺嗰段時間嘅時候就唔係，即係你唔可以將嗰段嗰時即係古時嗰啲嘢，即係到攞依家時候個眼光去睇咯，即係你我哋大家都知道以前即係中東嗰時啲人嗰個婦女，其實佢哋根本就當佢一個產物嚇，一個產即係自己嘅附屬品。咁總之冇得仔可以俾個細佬錫同佢生細佬，即係根本嗰個女人係冇乜地位咁嘅。咁所以我好明白佢話點樣去安排啲寡婦，即係佢寡婦即係代表一啲即係已經失曬依靠啊嗰啲咁嘅女人。我明佢。咁但係我會覺得呢度你問我福滿，我又唔覺得嗰段時候個個人都係咁樣樣啦。你唔可以攞依家男女平等啊，或者睇依樣嘢去睇當時個女性咯。但係我覺得保錄呢度即係講得佢都幾 detail 嘅，即係話你如果得就好啦，唔得嘅你再嫁啦，好過你人手好下趕住落飛。咁即係我會覺得即係佢安排得好，即係位係好好啊。我會覺得即係你問我 咁似我係 Esther 有咩睇法？我冇乜特別睇法。好啊，咁我就 仲想問下佢，佢話佢嗰咩摒棄了起初嘅信心，係咪即係同佢老公咩意思啊？即係佢嗰個呢度。 一陣間再講清楚。咁我就想大家即係睇完即係諗一諗，分享即係隨時咧，你哋諗嗰啲嘢或者係正面又好，負面又好啊。我你遇到你個配偶或者外人都好，會問到咧。即係你自己會有可能有個同感，如果再聽過大家一陣間再解釋再分享嘅時候咧，就會深入少少啫。 如果同一個問題可能好容易啲同人哋分享翻呢一段聖經，或者係聖經裏邊成個對寡婦嗰個睇法係點樣？咁我哋首先講翻少少背景先，其實喺舊約裏邊嘅啫。如果有，如果睇完呢段聖經，如果有覺得天主或者我哋嘅信仰裏邊，我哋嘅教會裏邊係對於寡婦係唔公平或者唔理嘅咧，其實係好錯，即係睇得唔啱嗰方面。咁我喺舊約裏邊，其實喺好耐，舊約好多好多地方都有提到咧，係天主特別係要吩咐以色列子民或者係佢嘅子民咧，去照顧啲寡婦，或者係等寡婦等同一啲弱小，即係嘅兒童啊、弱勢嘅社群，等於而家我哋弱勢社群，即係包括佢。天主係特別係吩咐係要優待，或者係要好好對待呢班人。咁點解用寡婦嚟到代表一啲？象徵或者代表一啲弱勢嘅，喺正如頭先大家分享喺舊陣時嘅社會，女性好大嘅好大部分嘅時間係依靠個丈夫咧去揾揾食或者係打獵啊，去出牧，去支持佢嘅生活。咁但係當佢冇咗呢個依靠嘅時候咧，佢就冇嘢可以依靠，唯一所依靠嘅就係天主。所以在这一个方面，整个思想里面，就是在圣经里面所提出带出的那个思想，就是寡妇好要来是象征着一些无依靠、无可以依靠、无可以支持的人，而是唯一的依靠就是天主。所以在旧约里面，我看回旧约一部分的章节，是天主怎样去吩咐以色列子民去照顾这些弱势的寡妇。我们看回旧约的背景，我哋就可以睇翻啊，譬如睇翻出谷記22:22，大家聽到未？22:15嗰度，大家睇到頭大嘅標題都講係保障人權法，係天主係門失立嘅法律。咁我睇翻22:22嘅21:26，對任何寡婦同埋孤兒咧，不可苛待。若是苛待你一個咧，他若我向我呼求，我必聽他的呼求。呢度咧就係講。在舊約裏面出谷記門失五出門失的法律裏面已經很明文規定，很清楚很清楚地說了，不好要好好去待一些孤兒寡婦。那只是換個說話說，在正如剛才我所說的背景，就是如果失去了丈夫的依靠的時候，這些這樣的孤兒寡婦弱勢的社群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天主。所以天主又頒布啲法令，喺舊約嘅時候已經同門失或者以色列人民講，要唔好好對待佢。如果唔苛待佢哋咧，以天主一定會懲罰。咁我哋再睇下《生命記》，呢個出谷記就係最早期嘅法律，《生命記》就後期嘅後期啲嘅對天主門失法律嘅再重申嘅24:17-21。生命記裏面咧就係重申天主嘅法律，讓門失嘅法律。我哋睇翻17:17嗰度，啊記得啦。一齊讀一讀17:17。 不可侵犯外邦人或孤兒的權利，不可拿寡婦的衣服作抵押。 我唔該再讀19:21。 當你在田間收割莊稼時，如在田中蒙下了一棍，不要再回去拾取，要留下給外邦人、孤兒和寡婦，好叫上主你的天主在你做的一切事上祝福你。當你打橄欖樹時，不要再回去打樹枝上所剩的，應留給外方人、 孤儿和寡妇。当你收割葡萄时，不要再摘取所剩下的，应留给外邦人、孤儿和寡妇。 好，唔该。咁呢度咧就七七谷嘅系早期，七谷嘅咧就系早期天主所颁布嘅十诫，跟住引申到门室嘅法律啦。而生命记咧就系、是、喺出谷记以后，喺约书亚王再以色列嘅皇帝约书亚王嗰时，再重喺圣殿发现到个一啲重新嘅嗰个法律咧，咁喺生命记里边咧重新去带翻出天主《耶和真五書》裏面再重新去再加多一啲定義落去。咁呢度兩度睇到咧，喺舊約咧，其實仲有好多地方係講關於寡婦天主吩咐啲天知先知啊，去吩咐以色列子民啊，點樣去照顧啲孤兒寡婦。咁即係話喺我哋個教會嘅傳統裏面，我哋睇到咧就話照顧孤兒寡婦其實就係不嬲喺我哋個教會我哋信仰裏面一個傳統。在舊約我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講關於這件事，如果你有個聖經的 CD 你打個寡婦一 search 就很大有兩版次講關於怎樣去講寡婦怎樣對待。那我只不過是拿抄了兩點出來給大家去看看，就說帶出來我們在傳統上面不嬲教會的傳統有照顧孤兒寡婦，但是這個是教會不落落的傳統。因為再看回新約，新約在中途大事錄，我們看到第六章第一節那裡發生了什麼事，看看我們看回中途大事錄第六章第一節。时候就转押七位执事嗰度咧，佢嗰时候门徒渐渐增多，希律化的犹太人咧对希伯来人咧发出咗怨言，因为他们在日常嘅供应品上咧疏忽了他们的寡妇，听唔听得？呢个第一节里边所提到，咁就睇到呢一句，其实就描写咗当时个教会一路都带住咗旧约嘅传统是有責任咧，去照顧啲寡婦，去供養佢哋啊，俾我諗係所謂包食包住之類嘅之類。咁但係中途大事錄所提出嗰第一節所提到咧，就係話有怨言啊，有所分希列化咗嘅猶太人嘅嗰啲寡婦，或者同希伯來人嘅自己嘅寡婦，可能佢對待有少少唔同，所以當時可能發生嗰啲。咁但係亦都俾到我哋呢個背景，就係當時咧，可能教會個負擔都非常之重，係對於照顧一啲寡婦啊，或者係啲孤兒啊，喺教會嚟講咧，係一個可能係一個經濟上、人物上、日力上一個負擔。咁所以由於呢個咁嘅背景，我哋睇翻頭先。我哋喺第五章裏邊咧，保羅所寫出嚟嘅勸言啊，關於寡婦嘅點解？我哋睇翻第九節啦，錄用啊，寡婦咧要年紀唔好少過六十歲啊，點解要係要真真正正係要侍奉天主啊？因為好多樣嘢就係唔單單淨止就係、是。講老師就追住翻響後生得滯咧，可能佢唔會專心啊。好似不如嫁咗，再重新嫁過仲好。或者好似頭先 Kevin 分享嘅就話，好過你遊手好閒，太後生啫，不如嫁過好過遊手好閒咧，周圍去講是講非。咁由於呢啲咁嘅背景咧，咁保羅先至會有咁嘅勸言。咁但係對於寡婦嘅一路嘅傳統嘅照顧其實，一路都在舊約一路打到嚟，就算而家我哋現世嘅教會咧，亦都好大力去支持、支主張去照顧啲唔係講寡婦咁狹窄啊，係一啲弱勢冇所依靠嘅人，所以呢啲咁嘅工作。咁我哋睇完 周老大师录当时的背景去看多在罗马人书保罗讲关于怎样去对待、或者是有什么态度去对待这些这样的、寡妇，我在罗马人书第七章第一至三节，张飞同我讲讲。 弟兄们，我现在是对明白，是不是法律的人说话，难道你们不知道法律统治人只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吗？就如有丈夫的女人，当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是受法律约束的，如果丈夫死了，她就不再因丈夫而受法律的束缚。所以当丈夫活着的时候，她若依附别的男人，便称为淫妇。但如果丈夫死了，按法律她是自由的，她若依附别的男人，便不是淫妇。 好，唔该。呢度睇保罗讲出法律，保罗咧去睇关于寡妇再嫁重嫁嘅时候，佢有咩评，即系嘅睇法，即系代表个立场就是。佢如果丈夫未死而去咁樣做咧，當然唔得，唔好啦。但如果丈夫死咗，係唔受所謂一夫一妻唔可以拆散嗰個天主所定嘅婚姻，所祝聖嘅婚姻咧，佢係可以去重嫁。咁即係話唔係好似我哋中國嘅傳統思想啦，寡婦咧應該要守貞節，一定要，如果唔係咧，就會俾人哋睇唔起。但在我們教會的傳統，如果看回羅馬人書所說，保羅所帶出的思想就是，如果是真正的寡婦，丈夫是過世的世，是可以結婚，而是鼓勵他可以重婚的。那為什麼你可以重婚？因為這樣，看回我們第五德這裡第五章說，就因為如果他後生不結婚，還可能還帶出很多弊端，不宜呢，如果佢係有需要嘅，不如佢再重婚 好 過， 重 婚之後人家仲好。咁呢個就係睇到我哋教會講出我哋教會，我哋嘅對於重婚，即係唔係重婚，再婚嗰個立場係點樣？即係唔係話好似或者可能我有其他多宗基督宗派，有啲咧就可以鼓勵人離婚，有啲就話誒、一定唔準離婚嘅。丈夫死咗唔可以再結婚，即係好多唔同嘅極端。即係我哋喺度睇到好清楚明白，保羅我哋而家所信仰所保羅所帶出嚟嘅就是，如果係有丈夫或者係配偶，呢度唔聽你淨係點解當時成日講寡婦唔講男性？頭先就因為男性如果關乎咧，佢自己都仲可以有所依靠，可以生活。即係唔係代表弱勢社群，而係呢度講緊咧就係，天主聖經裏面所用寡婦想係象徵咧，唔單單係寡婦，講啲無依無靠嘅人，咁所以只不過個代表性。咁但係對於婚姻去再婚咧，係可以接受嘅寡婦。咁我哋再睇多一節係加林多人傳書，亦都係講關於寡婦嘅第七章八至九節，隔詞。但係點解要睇到第甲前咧？頭先羅馬人書講就係話，保羅係可以贊同，即係寡婦咧係再婚。咁但係咧，保羅都有佢再進一步嘅解釋，就係甲前嗰個第八節、第九節嗰度講，第七章第八、第九節。得唔得？大家？佢話：我對那些尚未結婚的人，特別係對寡婦講。如果他们能止于现状像我一样为他们倒好，但若他们节制不住就让他们分嫁，因为与其欲火中烧倒不如结婚为妙。咁即係话呢度保罗呢讲得好清好楚，佢守到贞节呢梗係最好，好似保罗咁唔分唔结婚，一生以后为天主去服务。但是守不到的，麻煩你不要搞搞陣，結了婚找回頭，主好人家還好。這裡就是看到 我哋嘅教會或者我哋嘅傳統係點樣去睇呢件事？咁大家明白咗，如果第日即係遇到一啲咁嘅問題，人哋問到，大家都有得分享，我哋知道我哋嘅教會、我哋嘅信仰裏邊點樣睇呢件事，唔係好似有啲某啲基督宗派又太過極端，有啲係，哎冇乜所謂，有啲又太過極端，一定唔得。OK。咁呢度就俾少大家個 background， 咁我哋逐段去睇下啦。啊，睇下，咁第一節同第二節咧，就個保羅講佢不要嚴責老年人，但要勸他如勸父親，勸青年人咧如勸弟兄，勸老婦咧如勸母親，以完全純潔嘅心咧勸青年子女如勸姊妹。咁呢度呢段就唔太難明白。保罗劝弟莫德，或者劝我们，见到如果见到人做得不对，不合似乎天主的意思，就不是叫我们去用严苛或者很鬼恶的态度去对待。那要用什么对待呢？对老年人呢，就好像你劝父母，那就是不会，除非你跟父母都的关系好不好，但如果是普通正常的人，应该会比较是顾忌一些，尊敬一些，是用一些婉轉的方法，我們看到用的態度。但是特別要提的就是，保羅說得很清楚，就是說以完全純潔的心勸青年女子如勸姊妹。即是在這裡保羅寫到出來，就是說特別是叫，因為現在做當時帝莫德或者做當時做神職人員多數都是男性，如果跟一些姊妹去做咧，有咩嘅所謂排難解分嘅時候，如果有咩瓜葛咧，最好容易去會點啊？俾人誤會，所以喺嗰度嚟講，佢要完全純潔嘅心，即係當你唔好將你個人個感情去投入到去，你將會去或者要輔導啊。我唔知阿 Peter 同啲人做輔導嘅時候，會唔會係？就假象投咗入去，我唔知啦。但如果有咁嘅情嘅，其實好弊嘅。即係如果佢唔好覺得佢可憐，如果你投咗去，你自己都好唔安樂嘅時候咧，哇！你做做下嘅時候，個人好單嘅。即係如果你冇愛心，又做唔到呢樣嘢，我成啦。但係如果太有愛心、太投入咧，你又好弊嘅。即係好難去平衡翻自己個心，即係我冇咁嘅經驗去輔導人啦。哇！如果係咁，我真係好大鑊嘅。我覺得我自己就好心軟，但係如果見到一啲好慘或者係好唔公平嘅嘢咧，就好容易即係將個情緒投放埋去，咁變得自己好唔開心。咁但係你啊見咁多邊會唔開心㗎？咁啊死！所以我唔知點。咁呢度咧，保罗所提出其實都係一個警惕。如果你同啲青年子女去有呢啲所謂輔導嘅目嘅時候咧，你要保持一個純潔嘅心，即係唔好太投入，唔好將你自己放入去，即係我咁嘅意思。咁下邊嘅由第三節一路路去到第十六節咧，都係講關於寡婦。咁頭先同大家分享咗一大段嘅background啦。咁再睇翻每一個節咧，應該大家唔容易唔難去明白，係嘛？佢第三節佢話要敬重寡婦，即係嗰啲真正做寡婦嘅。咁點解強調真正做寡婦？點啊？何為之真正，何為之唔真正咧？咁頭先大家有咩分享？何為之真正嘅寡婦？有假寡婦嘅咩？ 即係真係守貞潔嘅，同埋即係服侍嗰啲咁嘅真寡婦， 假寡婦 啊！背底裏面做埋啲咁嘅偷情弄眼嘅嗰啲，我自己覺得嘅。 九六嗰度講咩情慾啊嗰啲咁樣， 即係嗰啲好似保羅一樣，專心去侍奉天主，即係唔再諗住去重婚，係做得到。那些為之真寡婦， 因為保羅雖然話代表天主或者係天主經過保羅講，係可以接受准許再婚，但係最好咧，保羅其實就意思就係話最好就唔好再婚。如果做得到，如果做得到，咁樣咧就可以更加去專心專注，淨係侍奉天主。佢話假使寡婦咧有兒子或者孫子咧，他們應先學著孝敬本家人，報答祖先。因為這是天主所喜悅的事。那你看看以下那幾段呢，他更加再點題什麼叫真正寡婦。他真正寡婦不單單只是守獨身去侍奉天主，而根本真的無兒無女，沒得依靠，沒有依靠，只是依靠天主的那些。如果有的呢，最好是什麼呢？他就應該叫仔女去孝敬本家人，報答祖先，因為這是天主所喜的事。即是說最好就不要靠教會的供養，最好就是你自己家裡去供養。如果有仔女，就好像我們中國人的傳統都是不會說靠政府養或者去等他老人院，最好就是很多時都會跟父母啊、阿爺啊、四代同堂、五代同堂一起住，最好就是這樣，是吧？這裡其實保羅說出來跟我們的中國人傳統思想都 很接近。他說那真正做寡婦的孤獨無依，以寄望於天主，黑夜白日常在懇求和祈禱。這裡就更加解釋清楚多一點，明白到我們所說他保羅所說的真正寡婦的定義是什麼。無兒無女，同埋佢仲係真正係守獨身，繼續守獨身。佢話：但係任性縱容嘅寡婦咧，雖生又死。咁即係話，好清楚表達到天主或者係教會嘅立場嘅點睇。呢啲咁嘅關係，佢要嚟啲，要攞你要拿這些話勸戒，使他們無可指責。如有人不照顧自己的族戚，尤其不照顧自己的家人，即是背棄信德，比不信的人更壞。這裡看到那個標準是怎樣，保羅看，如果你說信賴天主或者是領了洗跟耶穌基督，而你不養父母諸多藉口的，不養父母已經衰了，還不養死了老爸的所謂寡母婆，仲更加衰，要俾啲唔信嘅人更壞，即係你唔好話係耶穌基督嘅門徒啦。咁呢度咧就定咗個標準，其實除咗同帝慕德講之後咧，即係話同我哋而家講我哋所謂身為基督徒，我哋應該點樣去對我哋嘅家人、我哋嘅父母啊、我哋嘅長輩？到呢度大家有咩分享啊？我繼續去咯。佢話錄用一個寡婦咧，年紀咧唔好少過六十歲，且只做過一個丈夫嘅妻子。咁呢叫做錄用呢個詞語，大家點去解釋？點去剔呢句嘢？請錄用我哋而家通常個 interpretation 嘅話，請佢做嘢有糧出嘅咪錄用咯，係嘛？其實呢個錄用咧，就我諗亦。翻譯有少少，我睇翻英文咧，英文咧就係 enrollment。咁 enrollment 咧，其實就係佢話可能係註冊 accept， 即係話教會接受供養寡婦咧，最好咧就唔好細過六十歲，同埋咧且只做過丈夫嘅妻子。咁睇上嚟咧，好似好嚴苛，哇！五十九歲半得唔得啊？好似唔啱，而家我哋政府就唔得啦，六十五歲未夠，一定唔可以攞退休金，有明文規定。咁就喺保羅嚟講，講話六十歲係咪真係啊一刀切？五十九歲半都唔得咧？其實就唔係呢個意思，其實最重要嘅意思係咩？係提實後邊嗰度，且只做嗰丈夫嘅妻子，即係話佢本身冇再去死咗個丈夫再嫁第二次。啊！又死咗啦，又加第三條條出嚟。 咁得冇 得講？咁即係話呢個咧，其實可能唔係一個 真真正正的寡婦，不合翻上面的定義。真正的寡婦保錄的定義就是說，又沒有仔又沒有女，沒有人供養，亦都是很專心，只是得翻天主所依靠的。咁如果佢又未夠60歲，意思即係仲係年青，60歲唔係講個歲數嗰、那個 number， 而係仲係年青，可以去再揾一頭，照嚟講係揾頭個好人家再嚟講。佢話真係冇啦，冇呢啲咁嘅條件啊，先至可以錄用，錄用即係可以夠工嘅。咁點解咁咧？點解唔開大方便之門咧？就係、可能當時時個教會嗰個 financial。因為依家初期教會咧，唔係咁有錢啦，係靠一啲咩人去賣曬，即係皈依嘅人啦，去我哋睇啲中大書睇到賣曬啲田，賣曬啲地咧，去好似共產黨而家佢所謂共產主義咁去捐俾教會咧，喺教會裏邊一齊去 share 去照顧呢啲寡婦。咁都有喺 financial 現實生活裏邊咧，現實際上咧又係好大個 burden。如果好多，因為當時又打仗又成。好，真係好多孤兒寡婦。 其實某個程度，耶穌基督嗰啲門徒真係第一代嘅共產黨嚟嘅。 嗯。 第一代嘅共產黨。 係啦，喺中國大使都睇到啦，一係大家供養，大家一齊share 所有嘅財產。 其實幾好㗎，我覺得。如果大家有嗰種愛心咧，其實咁嘅生活方式其實 係好事，所以因為你大家都大家知道馬克思都係曾經。是教會一個教會的人神父嚟啦，馬克思都係信天主，佢都係將嗰啲思想帶出嚟，想話將佢理想化、實現化。其實佢個理想係好噶，正如好似中國大陸早期教會一樣，只不過人去實行嘅時候係有偏差，將呢一樣嘢，因為人性係太過。是那些啊，自私很難去實行到這種烏托邦。Okay， 繼續下去了，有必須有行善的希望，如教育個兒女、款待個旅客、洗個聖徒的腳、周濟個遭遇難的人、勤行個各種善功，這些等等等等呢，都是表現出什麼這個寡婦是一個怎樣的虔敬，怎樣去聽天主的話來生活的人。那這些呢，其實保羅或者是在我們教會的傳統或者天主的傳統，如果你去更信賴天主，聽天主的說話去講，不要說將來現世呢，天主都會照顧他們了。所以這班人是要值得人尊敬，值得人去照顧的。所以無論他是長老又好，或者是下面今晚再提到的長老，或者是真正正的寡婦又好，都是應該有咁可以受到照顧，或者是天主的照顧。佢話：至於年輕的寡婦咧，你要拒絕勞動，因為當佢哋情慾衝動違背基督的時候咧，便想再嫁。呢度頭先解過啦。這樣咧必招致懲罰，因為他們摒棄佢最初的信誓。咁頭先有 Julie 問啦，最頂起咗最初嘅信誓，點解你而家想唔想再提再解咧？ 知啦，一夫一妻， 即係話 永遠都服從，即係信從佢嗰個丈夫係咪？ 如果因為咁樣，而且如果佢再錄用咗登記咗受照顧啦，但係佢又走出去又揾其他人，咁咪即係？再次去 break 佢自己嗰個誓言，啊！佢可能呢度反映咗當時時，如果要接受教會嘅供養，佢寡婦咧就要有啲手續，喺度登記在冊，所以先所謂有錄用呢回事。咁可能有啲禮儀要做，咁但係如果再重新再 break 嘅時候咧，咁佢又再違反佢自己個信誓咯。同時咧，佢哋話有好似頭先 Kevin 咧，遊手好閒啊，習慣穿門搭户啊，不但遊手好閒，而且仲咧描寫不優，好管閒事，常説一些唔當説嘅話。所以咧，我要年輕嘅寡婦在家生兒育女，自理家務，不給敵人以誹謗嘅任何藉口。咁目的係 保禄系咪真系鼓励好鼓励啲啲寡妇去再嫁？其实唔系，最好就做到好似佢咁，好似保禄咁。但如果做唔到咧，退而求其次啦，佢再嫁好过佢搞咗咁多嘢咧，仲俾人哋有啲借口咧去攻击，或者系攻击紧我哋嘅信仰。佢话因为咧有些要转身咧随从撒旦。若女信徒家中有寡妇就应供养他们，不要加重教会的负担，为教会能供养那些真正的寡妇。这里呢保禄仲更加提，不定只是男信徒，女信徒如果家里，即是说你家里有个死了爸爸的妈妈，即是寡妇，你都一定要供养她，不单单是信徒。男的信徒，咁喺度嚟讲，关于论寡妇或者系论教会内服务嘅寡妇，教会嘅睇法系点样啊？大家仲有冇咩要分享疑或者疑问？有冇补充？ 我谂佢呢度录用一个寡妇咧，其实唔单止系即系照顾佢，其实都系俾佢喺教会里边做一啲事务。譬如你專係打你祭台嘅清潔嘅，或者你專係照顧呢班教導呢班青少年嘅，咁即係類似咁嘅嘢。咁變咗即係喺後邊就會拉楞會貼貼啲，就係話洗個聖徒嘅腳啊，周濟個即係佢有曾經有好嘅表現啦，所以喺教會可以服務啦。咁當然，當佢服務嗰時候，教會要照顧佢啦，見人教會嚟服務。